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1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十五，北京晴，7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单行本出版。 张高丽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 国办印发方案，试点行政执法公示等制度，打造阳光政府。 我国试点探索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稳步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 一月外贸进出口增长19.6%，超出预期，实现开门红。 央广时评，别把地域歧视不当回事儿。 新疆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百万对不同民族家庭结为亲戚，塑造浓厚民族团结氛围。 日本福岛核电站内部辐射值最新估测再创新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2月1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祝贺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感谢特朗普2月8号来信就元宵节和中国农历鸡年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祝福，对特朗普表示愿意努力拓展中美合作，发展惠及中美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双边关系表示高度赞赏。特朗普对此表示感谢，再次祝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节日快乐。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就任以来，中美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了密切沟通。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上升。中美两国发展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应有担当。中方积极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我们愿意加强同美方在经贸、投资、科技、能源、人文、基础设施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沟通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主席通话，美中保持高层沟通十分重要。我对上任以来双方保持密切联系感到满意，我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向中国人民致意。发展美中关系受到美国人民广泛支持，我相信美中作为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推动我们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新高度。美方致力于加强两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和国际事务中的互利合作。特朗普强调，我充分理解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习近平赞赏特朗普强调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努力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两国元首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并期待着早日会晤。 针对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持一中原则对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有分析认为，台湾问题一直是阻碍中方同美国新一届政府打交道的绊脚石，此次绊脚石被搬开后，中美关系将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陆康表示，中美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这一政治基础不动摇，对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希望美方在一个中国政策、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这样呢， 就能够确保中美关系的大局不受影响。 此外，陆康还强调，中美需要合作，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将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沟通，拓展合作。 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高层级各级别交往，拓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呢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的发展。 央广消息，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和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十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指示要求，总结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研究2017年总体工作思路，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张高丽表示，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张高丽强调，要认真做好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量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要聚焦重点地区，加强战略对接，建立健全政府间合作机制，巩固和发展良好合作态势，要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推进重大关键项目建设，要坚持互利共赢，扎实推进经贸合作，深化投资合作，有序推进产能及制造领域合作，要强化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要加强人文交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进一步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试点工作方案。方案确定在天津、河北、安徽、甘肃、国土资源部以及呼和浩特市等32个地方和部门开展试点。各试点地方和部门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六类行政执法行为中，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 人社部、财政部、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部分城市以一年为期限，探索建立适应我国特点的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意见要求优化薪酬结构，完善岗位绩效工资制，探索年薪制，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稳步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居伟： 是跟你的通过市场的这种手段，通过为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获得的这种合理的收入，在这个范围内你是可以比较灵活的、自主的按照贡献大小来发放。 意见提出落实公立医院薪酬的分配自主权，向关键和紧缺、高风险强度岗位以及业务骨干、成绩突出的医务人员倾斜。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郑雪倩认为，这种体现知识、技术价值的分配方式将有效缓解类似儿科医生短缺等问题。 他要改变医院，你不能简单的按科室的收入减去支出这么来分配，让医院可以在不同的岗位设定不同的指标，多劳多得。 央广消息，经国务院同意， 环保部、国家质检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印发水泥玻璃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督查方案，将于2月12号到22号组织开展水泥玻璃行业专项督查，对落后产能进行清理整顿。8个督查组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相关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央广记者丁飞报道。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1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9.6%，超出预期，实现开门红。其中出口1.27万亿元，增长15.9%，进口9111.7亿元，增长25.2%，贞余顺差3545.3亿元，收窄2.7%。 国家发改委昨天透露，截至2016年底，22个省区市的19087个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已全都开工，完成住房建设73万套，249万人异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如期完成。2017年异地扶贫搬迁任务为340万人。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昨天介绍，扶贫小额信贷推进成效明显。2016年累计发放的2700亿元贈款，支持了425万贫困户。今年将继续加大推进金融扶贫工作力度。央广记者沈静文、陈毅报道。 农业部副部长于新荣坦言，要让贫困户精准受益，目前资金整合、金融扶持、保险服务等相关政策极大有效聚集。 从调研和督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资金整合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地，有的对金融扶贫政策还不了解，贫困户不知道怎么申请，金融支持产业扶贫呢还没有真正启动。 2016年，我国贫困县中有792个开展了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整合资金约3200亿元，平均每个县4亿元左右。今年资金使用自主权将继续扩大，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将会同金融管理部门，促进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着力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和金融债等特惠产品。今年农业部门将重点指导贫困地区创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做好技术参谋、信息提供、政策指导等工作，重点呢帮助贫困户选择适合当地的品种，帮助解决生产技术的难题，帮助提高自身发展的素质，帮助了解市场、开拓市场、适应市场。 按照海军年度军事训练计划安排，海军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昨天下午驶离三亚某军港进行远海训练。央广记者孙杰报道。 这次参加远海训练的3艘舰艇均为海军新型主战舰艇，随舰搭载各型直升机3架及陆战队员数10名，期间他们将赴南海、东印度洋、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实战条件下的联合防空、保礁护航、反恐反海盗和海上防卫作战等科目训练，并沿途带动南海舰队航空兵、西南沙守备兵力和东海、北海舰队部分兵力参加对抗演练。编队指挥员、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于满江少将： 我们这次远海训练，参训兵力全，带动兵力广，权重注重实战，是这次远海训练的突出特点。 编队由长沙舰担负编队指挥舰，该舰是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配备有相控阵雷达、导弹、鱼雷等先进武器，隐身性能好，电磁兼容性强，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此外，编队中的海口舰是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052C 型导弹驱逐舰，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代安装有相控阵雷达和垂直发射系统的导弹驱逐舰，被誉为中华神盾。舰长樊继功： 我们海口舰舰艇整体采用隐身设计，具有很强的中远程防空作战能力，可搭载舰载直升机。 央广记者管欣报道。因受上游电站和矿场污染，每到汛期，四川天全县3个乡镇的自来水都会遭到污染，当地群众投诉多次，但污染仍未能根本改变。事件经媒体报道引起地方政府重视，目前当地已经责成涉及的8家企业暂停生产并整改，并启动水厂应急管道延伸工程，保障居民饮用水清洁。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一带一路新发现， 请听斯里兰卡的中国书香。采制央广记者王雪。 高尔大街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市中心，这条大街的中间偏南有一间名为新知的中国书店。从大街上一眼望过去，中文的招牌和 logo 非常的醒目。店长罗志平： 我们这边经营的品类是跟国内书店一样的，除了法律类的，但因为在这边不适用，除此之外的各个类别都有，各种小说的，反正跟国内书店是一模一样的。 随便在店里转转，不难发现关于当地人如何进行中文学习的书籍特别多。 对，这是刚进门的话，就用来反正学汉语的图书。 嗯， 因为现在的话，来可能学习汉语的人非常多的，就包括我们这里有那个汉语培训班，然后报名的人都非常多。 近三年来，中斯之间的出版业交流也非常的频繁。2014年，中国成为了科伦坡书展的主宾国，从此开始了中斯出版的往来。2015年，北京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也能够找到斯里兰卡书商的身影。到了2016年，科伦坡书展上不但有中国出版社和中国书店的身影，更是开启了版权交易的各项合作。斯里兰卡驻华大使介绍。 So of course, with the Chines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and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只有了解中国的语言，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经济贸易的投资，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商人来到了这片土地上。他们为斯里兰卡人带去了生活的便利和经济的富裕。与此同时，斯里兰卡人也通过图书这种文化载体，更加深入地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文化。国家出版与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乌书林一句最简单的话，也许正好概括出了中国书店出现在科伦坡街头的意义。 中国一个古训叫做“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文化的沟通。最重要的是书籍的沟通。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养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安徽正在探索建立居家养老新模式，取得实效。新春走基层，记者带您去合肥看看那里的创新模式。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报道。 感谢感谢。 在合肥市浏阳区孝耀金老人服务中心，今年春节有40多位老人留在这里过年。中心负责人李红介绍说， 节日气氛比较浓一点，让老人感受到在这边有一个过年的这个感觉。在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大桌饭，就陪着老人一起用餐。 老人服务中心所在的义仓社区利用公建配套设施，以公建民营的方式，让专业的社会组织企业承接养老服务设施的运营管理及服务。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养老，这种养老机构嵌入在社区的养老模式深受老人欢迎。义仓社区党委书记鲁菲菲： 正好在我们辖区的一个镇中心的这个位置，那周边的老人过来，第一个是比较方便，第二个的话，他周边他来玩的这些老人呢，等于都是他的邻居，给老人感觉不像住在老人院的那种感觉，到我们这边来呢，就是有一种归属感。 像孝耀金老人服务中心这样的家门口养老机构，正成为合肥市未来养老的主攻方向。未来合肥市将依托社区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保洁、助餐、医疗、心理咨询，老人只需要拨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电话，大到生病求医，小到生活琐事，将在15分钟内得到及时解决。 央广视频，别把地域歧视不当回事儿。撰写徐冰。某台春晚小品中骗子的河南口音引起轩然大波，有河南籍律师起诉电视台和创作者，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有人质疑河南人太敏感，也有河南网友质疑为什么每次都是河南躺枪。地域歧视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社会学上称之为刻板印象，是一种典型的以偏概全，以少数推论群体的错误认知。在中国，几乎每个省甚至省份以内的不同地方都有地域歧视，歧视别人也被别人歧视，河南只是地域歧视的集中代表而已。地域歧视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但是现阶段中国的地域歧视却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和现实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人员交流和经济往来不断加强，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更加彰显。河南相对贫困，又是中国劳动力输出的第一大省，而且主要以低端劳动力为主。不可否认，在任何国家，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比例都较本地人口更高，有的外来人口还和当地人形成了竞争关系，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差异成了地域歧视的温床。 外流人口较多的东北地区和四川等省也常常遭遇同样的歧视。对那些背井离乡的外来人口而言，在外打拼本就不易，还要忍受更多的白眼和不公。这种歧视不仅是对某个人群的一种不公平，也容易激发一些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解决地域歧视，根本上是要解决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流动人口和迁入地之间的融合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的过程。但是在此之前，作为媒体、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要首先根除自己脑中的地域歧视，考虑到不同地区人民的感受，规范用词，规范执法。不能在媒体中动辄使用抓获某省级犯罪分子或者对某一人群的歧视性称呼，更不能在执法中出现严厉打击某省级犯罪分子的口号。作为面向全国的文艺作品，也应该考虑作品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能只指责别人是玻璃心，而不反思自己是否确实伤害了一些人，哪怕是无心之事。而一些用工单位拒绝录用某些省份人员的行为，更是直接触犯了相关法律，应该予以惩罚。别把地域歧视不当回事儿。 自去年十月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召开以来，新疆100多万干部职工主动下沉，与各族群众结对认亲，推动民族团结见成效。央广记者张雷、和田台记者刘善芳、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报道。 我今天来啊，走亲戚，也欢迎你到乌鲁木齐我的家去，咱们是一家人。 2016年10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来到和田地区驴田县，与当年要骑着毛驴去北京的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胡提汗一家人结对认亲。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领导干部要带头。 3个月前，新疆启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不到100天，超过100万对不同民族的家庭结为亲戚。新疆民政委副主任陆建： 干部职工一对一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汉族干部与基层少数民族群众结对子，少数民族干部与基层汉族群众或少数民族群众结对认亲，迅速形成了热潮。 不同民族结对子走亲戚，语言沟通非常重要。如今汉族干部学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群众学汉语，在新疆已蔚然成风。这是在多民族聚居的农牧区长大的呼图壁县委书记孟凡刚在用流利的哈萨克语与亲戚交流，两家人很快成了一家人，无话不谈， 相互真正知道思想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把心里的话都敞开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亲戚，真正的一家人。 新疆各族干部通过走亲戚，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所思所盼，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惠民措施，在全社会形成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艾利乌夫尔说： 维吾尔人有一个言语，见一次的是朋友，见两次就亲戚。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除了经济方面的资助、脱贫方面的指导，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指导，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确实已经见到了效果。 新闻动车组：逮鼠打狼敢于亮剑，证监会将严惩挑战底线的资本大鳄。河北确定2017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PM2.5 浓度降6%。河南构建统计数据质量管控体系，统计造假一票否决。请听报道。 证监会发布2016年度稽查执法情况通报称，2016年监管层共受理违法违规有效线索603件，启动调查551件，新增立案案件302件，比前三年平均数量增长了23%。累计对393名涉案当事人采取了限制出境措施。新闻发言人邓葛强调，今年将继续依法从严监管，严厉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 2017年，证监会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要求，牢牢把握稽查执法的政治属性，切实肩负起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严厉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严惩挑战法律底线的资本大鳄，逮鼠打狼敢于亮剑，依法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秩序，切实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有效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2017年河北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明确了河北省今年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要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6%以上，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下降4%。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英说，确保全年压减煤炭消费600万吨以上，压减炼焦产能720万吨。 突出抓好城中村和农村地区散煤污染治理，10月底前环京津18个县市区禁煤区散煤归零，特别是火电、钢铁、焦化水泥、玻璃等近600家高价源实施全过程达标排放治理，全面实行在线监控。 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石家庄报道。 河南省统计局局长王世炎透露，今年河南将着力构建统计数据质量管控体系，对数据造假实行一票否决， 推动建立违规干预统计工作记录制度，切实做到对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统计工作的实行全面记录，全程留痕。 为确保经济数据真实可靠，河南还将筑牢微观统计数据质量的联网直报防线，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规范统计业务流程。河南台记者温小磊郑州报道。 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中直机关要把迎接服务党的19大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作为主线，抓好机关党建工作两个责任的落实，推动中直机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取得新的成绩。 铁路公安部门加大元宵节前夕的安检查威力度，仅2月8号到10号，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就查获危险物品119000多起，其中烟花爆竹62000响，化工品6179千克。 教育部蓝火计划基地落户河北衡水2年多，促进校企深层次对接，实现200多项科技成果对接转化。 本月4号，阿尔巴尼亚 ACR 各矿公司布尔奇泽矿区工程施工现场发生爆炸事故，3名被困的中国工人10号被确认遇难。阿尔巴尼亚总统尼沙尼代表阿尔巴尼亚人民对遇难的中国工人表示深切哀悼，向他们的家属表示诚挚慰问。阿尔巴尼亚政府和议会分别发表声明和致电，对爆炸造成中国工人不幸死伤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9号晚说，根据分析推断，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安全壳内部最大辐射值达每小时650希沃特，超过月初推测的每小时530希沃特，再次刷新了反映对内部辐射情况的最高推测值。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特别检察组10号下午向首尔行政法院提交行政诉讼，要求取消总统府青瓦台拒绝特检组进入搜查的决定。特检组3号试图进入青瓦台搜查取证，遭到总统府方面拒绝，理由是该场所涉及军事和国家机密。 法国警方10号上午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抓捕了4名企图进行恐怖袭击的嫌犯，其中1名20岁的男性欲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但警方没有给出嫌犯具体的袭击目标。 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9号遭遇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风雪，数万住宅一度断电，大量学校停课，数以千计航班取消，约500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宣布由于气候恶劣而暂时关闭。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江苏徐州元宵节前传统手工花灯销售遇难题，扎好的花灯为何没地儿卖？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杨君天、扎西多吉、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 FM， 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00。